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促成自主统一大纲615共同宣言的不朽业绩。泰国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说，由于领导者金正日的莫大辛劳，彼南峰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约定由朝鲜民族自己来联合力量去解决统一问题的615共同宣言发表。争取自由投票联盟秘鲁民族独立运动主席强调，615共同宣言是自主统一的大纲，它约定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涉，依靠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国家统一的。毕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说，朝鲜统一的捷径是履行615共同宣言，因为它通过实践来证明了其正确性和生命力。奥地利工会员支持朝鲜和平统一委员会主席和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指出，615北南共同宣言是朝鲜民族和解与团结的旗帜。缅甸统宗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说，金正日阁下遵循金日成主席有关祖国统一的遗训，为朝鲜统一事业打造了牢固的基础。金正日阁下爱祖国爱民族的遗志和遗愿，由尊敬的金正恩阁下出色地加以继承。